现代的网络很方便，就是让人与人之间沟通，就是很容易，也在网上有时会弹一些的笑话，或者一些的得意问题，你都是就是传来传去。所以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挺有趣的，最近就是呢，当你的仔或你的女朝头早不肯起身，惨都不肯起身的时候，你应该打什么电话呢？我真的考验我真的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难道911没理由啊？答案是打给 United Airlines， 是联合航空，他们有办法将你的仔或女拖落床的，也都是一个办法来的。你有没有电话？咁過去個禮拜，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情啦嚇。United Airlines 即係將個即係 overbook 嘅緣故啊，竟然將一個69歲嘅中即係華裔嘅醫生啊，更加即係拖落呢個飛機。我成日想象，如果即係其實呢件事之後咧，有好多餘波啦嚇，然後好多咧曾經搭過 United Airlines 嘅聯合航空嘅。的乘客咧都話咧曾經受過很多惡待嚇，即係查翻好多咧，即係好多嘅冤屈嘢啊。原來唔係淨係呢單嘅，之前有好多嘅，不過冇咁張揚出嚟啊。我亦諗，如果呢件事情令到呢個航空公司一落千丈啊，股票跌啊，各方面業務大跌，然之後呢間公司喺谷底嘅時候。能够咦都是不到我们以往都不好做啱喎。好，我重新制重新奋发，於是呢即是积极的来到改善他们的营业，改善他们的管理，於是因公司能够在这谷里面弹起的时候，他个依然的惨痛的经历呢，成为他们再一次业务兴盛返，可能都是一个契机来的。今日题目叫死与生，例如生从何来啊？例如生系从死去而嚟嘅，有时兴旺从何而嚟啊？有时可能从谷底嗰度而嚟嘅。中国人有句说话好有意思嘅，置之死地咧就而后生，死同生有时会好奇妙嘅即系扣连字嘅。你想象一个好肥嘅人睇医生，医生话你好危险，随时有生命嘅危险啊！你要。即係注意健康啊！這個人即刻咧，即係好一定話好危險喎。於是咧就即刻做運動，注意飲食。於是身體咧，好多好大嘅回轉。於是佢嘅死亡威脅成為佢一個嘅身體健康嘅一個嘅恢復嘅一個契機，死同生好大嘅扣連。咁你可能聽過好多故事啊，就係咧。即系有人医生宣布话你得3个月命啫，可能佢过去里边会稳稳顿顿过日子嘅，无无聊聊过日子，但系佢知道得3个月命嘅缘故，好似佢善用每一分每一秒。结果虽然佢真系得翻3个月命，但系3个月佢觉得好充实，佢感受到生命嗰个充实，于是佢嘅死亡同佢嘅生命扣连住，佢嘅死带嚟佢嘅生。生同死好特别嘅扣连，呢个我从创世可以睇，可以睇到创世。我一个好喜欢读创世记嘅人啦。创世一开始讲到神创造天地嘅荣美，但系跟住去到第四节嘅时候，讲到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晚上早晨系一个嘅循环，一个嘅一路旋转不息。我唔知系中意日日头，中意夜晚，但系咧呢个世界系日夜。来到去交替，有日就有夜，有夜就有日，是一个契机，一个的回复不转，一个循环啊。跟住去到第十节嘅时候咧，神为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后这样成了。经文好奇怪，强调。不是说和菜蔬，是和结种子的菜蔬，不是树木，是结种子结果子的树木，不是只是说果子，而是果子都包着核，都好像白蛇添足那样。为什么要说树木果树呢？要说到树，要说到结果子的树。 果咪果啦，亦讲要改嘢，包括屈嘅果种子。种子屈代表乜嘢啊？代表开始。但系你要知道读生物学嘅话，你知道咧，果虫系嚟噶，知系咩嚟噶？是花嚟嘅，啊花受即系受精，跟住咧就后来咧就孵，跟住又有果嘅出现，系一个生死嘅循环嚟嘅，生从死而嚟。跟住喺创世里边，成章冇提到死亡嘅，除咗话即系后来讲到人犯罪，即系面对死亡之外，但系其实当神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嘅话咧，呢、这个说话其实包含咗咩啊？包含到死亡嘅。你人生唔会，人唔会死，即系冇可能唔死嘅。你人一路生落去，遍满全地，跟住人又生唔会死嘅，系唔会嘅。生养众多背后已经包含咗咩咧？死亡。生死循环是日月循环，生命的循环，即是很多很多循环，水的循环，风的循环，都是一种情况。故此看完头，死和生都是一样，死包含不到生，生包含不到死，阴包含有阳，阳又不可以没有阴，好像前臂一样，是两边来的，生的另一边很近的就是死。虽然在生命里面由 baby 出生可以到离开世界是很远的距离，但其实我看回刚才所说的生和死是很紧密很神秘的扣连。哪些在世的人会最重视生命呢？哪些人最重视生命呢？很多时候是什么？是那些曾经死过翻生的人。哇，大难不死，于是就很重视生命，他经历过死亡，于是就很珍惜那个的生命。同一个原理，哪些人最容易满足，哪些人最容易快乐，哪些人，我问你，往后是那些什么？曾经受过什么？受过苦的人，挨过苦，就容易得到快乐。一些人生长在一个很顺境里面，很富足里面的人，样都有人呢，反而呢 不懂得去享受生命，可能怨那些这样怨那样、香港、大家都知道隔日就有个青少年跳楼了，到现在都 stop 不到的，怎么 stop 啊？是不是这样跳？很多不同的理论究竟为什么他跳下来，第一个可能大家公认的原因是他们没怎么挨过，挨过苦，没怎么受过挫折，所以一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容易轻生。他们没挨过苦，所以能挨过苦的人就更加享受这个生命、经历过困难的人就知道生命可贵。我的果语不太好啊，所以我不好识读幸福两个字嘅，幸福点读嘅国语？你再讲清楚啲。我听到你讲咩咧？我听到你讲辛苦、哦，辛苦幸福啊！辛苦同幸福好奇妙嘅，辛苦过就容易真的享受幸福，苦和福是前臂的两边，生和死都是一样。今天是复活节、十字架前面有很多花、十字架代表耶稣的受苦，花特别是圣诞花、Lily 花、黑白花代表生命复活、其实很奇怪，死和生是很近的。我们几天之前纪念耶稣的受苦，今天就纪念耶稣基督 的复活。在《道经文》里面，妇女去到坟墓面前，坟墓的石头已经滚开，耶稣已经不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白色的天使宣布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仿佛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死，一个是生的故事，但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来的，不可以分开的。死，耶稣的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就不会纪念耶稣的死。 耶稣死亡，因为之后又复活，复活又不可以无无死，因为你点解复活呢？因为耶稣基督即系死过，耶稣嘅死同生系扣连住嘅。我睇段经文，我睇呢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段可能够将生同死嘅经文嚟到去讲得好清楚嘅一段嘅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新约的146页，这里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3节，他读起，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经文很清楚讲到，麦子如果不死的话，它仍旧是一粒，但当它死了的时候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死和生，因为死所以能够有这个生。我后少少我看第32节，这里就在12章第32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到去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耶稣基督被举，即是耶稣基督死亡被钉十字架，但是吸引万人来归他，人因着信耶稣缘故得着这个永生，死带来生。这个说话我想再讲解释多一点，耶稣基督的死亡怎么会带来生命啊？有两种含义的。如果问你为什么耶稣的死亡会带来生命啊？有两个含义的，不知道你分不分到。第一个含义是神学上，就是人有犯罪得罪了神，有原罪，这个代价是死亡，人不可以负这个的刑罚，这个这么重的刑罚，而耶稣帮我们给了代赎，所以当耶稣死之后，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新的生命。所以死亡带来新生，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罪已经得赎，这个是其中一个含义，死亡带来生命，这个是第一种含义。但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含义的，什么含义啊？就是生命上是一种的感动上，神为我们全然献上，献在坛上，于是令到信主的人深受感动。我们算得什么？但是神救我们，牺牲十架，这种爱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救赎式那种将来的救赎，而是我们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牺牲的爱的缘故被感动。保罗深受感动，当耶稣保罗会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情，因为信耶稣他有永生，但更加就是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衰到贴地的，但神都救我，这种的爱令他很大 的改变。所以是两种的，耶稣的死带来生命的改变，一方是将来永生那种的改变，救赎式的；第二种就是生命当中深受感动那种的改变。初世纪的时间，很多的信徒殉道牺牲。耶稣的死亡很明显会带来生命的救赎，但是多数信徒的死亡不会有救赎 的意义的嘛，他不会有信徒殉道所以带来生命改变，生命那种的永生 的盼望的嘛，不会的嘛。但是初期教会很多信徒殉道，但同时教会很兴旺，很多人信耶稣。为什么？就不能用第一个理由解释了，不能用代赎解释了，是用什么？感动。是什么力量令到这帮人死都不怕去传讲耶稣基督呢？是什么力量令到他们摆上生命来为耶稣作见证呢？什么缘故？结果信徒的殉道，他们生命的逝去，他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因为受耶稣的爱的感动，也受信徒牺牲的爱那种的情操的感动，所以很多人信耶稣，于是他们生命被改变。无论是这个，无论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都好，加上就是死亡有时会带来 生命的改变，死亡带来新的开始。如果这样解释的时候，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叫做许多果子来。这个笑话既是指耶稣基督，同门徒没有关系啊，有这个说话一样是讲门徒，因为门徒死了在主里面殉道，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前晚在十五节晚上跟大家唱一首我喜欢的诗歌《让我爱》。《让爱》的作者是魏六星，在中国辨识之后坐监，坐了很多年监之后在狱中殉道。他所写的东西，特别是他的牺牲，成为了后来很多的信徒的激励，生命的改变，成为一种的那种的见证，怎样为主你愿意牺牲，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因为你在世上点日子，你在世上的时候，你也是这样过日子。魏六星对耶稣基督嗰种嘅誓死跟从，最后殉道，成为好多嘅信徒嘅激励。所以呢度讲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系一粒，若死了，结出许多次粒嚟，就指向耶稣，亦都指向历代信徒嘅见证。记唔记得喺你希伯来书嘅时候出名噶？我明点啊？既有咩？既有许多咩啊？嘅见证，云彩又围绕我哋。当有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见证嘅榜样，历代信徒嘅伟大嘅牺牲，佢哋嘅榜样，佢哋经历都成为我哋嘅激励。所以嗰粒麦子既指耶稣基督，也可以指向历代嘅信徒。跟耶稣嘅，我昨晚曾经读经文咧，我哋睇翻头先经文里边，经文话。若是死了又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很难明白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背景明晰的话，什么叫爱生命的就丧生命，什么叫做恨生命的就保守生命，什么意思？人可以恨自己生命吗？这里用回刚才那个例子来解释，有些人为了跟随主的缘故，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所谓恨恶的不是恨恶，而是不爱惜，宁愿牺牲的生命，于是他们就能够自己的生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将来有荣耀的冠冕，也都成为很多其他人的生命的帮助，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他们的对自己生命的舍弃带来别人生命的改变。相反来讲，镜镜石石啊，哇，殉道啊，唔好讲少，哇，见证啊，唔好讲少，殉道啊，走开，有困难啊，唔好讲少，镜镜石石，好石身嘅人，佢会点样啊？佢哋就失丧生命，佢以为可以咁样保有生命，但其实咁样做反而失去佢哋嘅生命，生同死。很奇怪，是一种很特别的扣连。这段经文其实没有另一段经文那么出名的，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一段出名的跟大家读那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找到没有？马太福音第十章，我来读第三十八和三十九节，好吗？麻烦不下一句似乎相等，得着生命的将要丧生命，这种 好为自己的，保存自己的，不想为主牺牲的，而得着，所以得着生命，他们就要什么呢？反而丧失这个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为我不要的，反而得着生命。这个说话传出回之前那一节，不背负我十字架的，跟从我的，就不配作我的门徒。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代表什么？牺牲，代表舍命，代表恨恶生命，代表为耶稣的缘故丧失生命。这些人好像失去生命，但是其实他得着这个生命。他们面对的好像是死，信道死，死，死，但是死的背后他是生，因死的缘故他们得着生命。所以很吊诡的，你要生吗？就要死。你要生吗？你要死。你想你太过着实就要生的话呢，反而就会死。这里讲的可以好舍弃生命啊，讲信道不一定的。你看前少少，原来耶稣讲的这里不是讲信道。之前你再读前少少，耶稣讲什么？哎，好长哦，只系读其中几节啦，系咪啊？我睇第34节咯，话你们不要想我来系要叫地上太平，我嚟唔系叫地上太平，我系叫断动东刀动刀东刀动刀兵，系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父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嘅受力就系自己一家人，爱父母嘅我过于爱我嘅，不配作我啲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你不配作我的门徒。然之后不背负十字架，呢度好似讲背十字架讲死，梗唔系啦。可以去到尽，去到就死亡为主殉道，但系其实喺日常生活里边，你爱你嘅父母多过爱我，你爱你儿女多过爱我，你不配作我的门徒。你要保存，即系你将其他人嘅重要性摆在我之上。那样嘢重要过上帝，你唔嗰样嘢就成为你嗰个嘅网络啊！嗰样嘢太重视啦，结果嗰样嘢带嚟嘅系反而系你嘅危机。你要唔要为爱主缘故舍弃呢啲咧？啊，唔系舍弃嘅，而系话唔好将个重要性摆喺即系上帝之上。上帝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守卫，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儿女。哎，那麦不太行，我们扎麦，介不介意啊？一扎麦想唱歌呢。你愿不愿意为主缘故来到舍去？有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网络？什么是我们不肯放开，令我们拦阻到我们的我们去跟随我们的主。想起一套戏，这戏叫魔戒，魔戒Lord of the Ring， 大家都知道讲哪套戏。那个戒指代表什么？那个戒指代表人人着，不是人人着，魔人想得到的一样东西。有某位导演讲过，他拍一套戏叫断背山，跟住佢就话咧，人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咩啊，断背山，唔知啊。咁其实我唔系讲个导演啦，不过另一个类似说法就系，其实人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魔戒，人心里面都有一样嘢系可能理想嘅嘢，最想得到嘅嘢，而嗰样嘢成为我哋日思夜想想得到嘅嘢，入叫走火入魔，结果令我哋跟随嗰样嘢多过跟随上帝。那是什么来的？你的魔戒是什么？可能人人不同的。对于那个少年官，耶稣叫耶稣叫那个财主要跟从他，他想跟，跟着耶稣突然说什么？你要变埋一切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如果他没有的话，他跟从耶稣，他有什么？他有啊。那为什么忧愁啊？哇，你都傻的，叫我再跟从你就不跟，就走去。又不是，他怎样啊？是挣扎，哇，跟住主好，但嗰样嘢 ，my love，my precious， 点可以放弃？ 于是那样东西就成为他的网络，结果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不舍得钱财。他都不是爱父母多过爱神，不是爱耶稣多过神，但是爱钱多过爱神。我信主之初已经见过啲弟兄或者姊妹翻咗教会嘅，但系一识咗啲唔信主嘅朋友咧，就唔再翻教会。佢冇拜马门，佢但系佢有啲嘢令佢离开上帝。弟兄姊妹，我哋嘅魔界系乜嘢？吓，魔界圣经里边咧就冇魔界呢样嘢嘅。不过我谂圣经有另一样嘢都似地嘅。那个是一个红色的苹果，刚刚在网上传了一段的信息，都是有意思的。苹果的叫魔力的，苹果能够成功引诱夏当夏娃，虽然有人说未必是苹果，但多数人说苹果，所以苹果的叫魔力的。苹果能够将亚当夏娃陷在罪恶里面，苹果曾经杀了白雪公主，不是白杀了的整到佢瞓咗，苹果今日都称霸手机界，人人手中都为一个苹果嚟到疯疯癫癫。啊，苹果都几有魔力噶，讲真都。你系咪俾苹果引诱嘅人啊？弟兄姊妹，你个魔界系乜嘢？你有冇手中揸住个苹果？如果用苹果，就成为你嘅网罗。生同死，你要换。嗱，我哋读读圣经文啦。我哋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廿二节，以弗所书啊，我已经经文咗个结束。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廿二节，呢度话揾到未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廿二节，就要撇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即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用另一种讲法就是撇下。你着新衫，你点样啊？即除系除翻开旧衫。呢度其实就呢个旧人。是如果不啱的话，你要除了他嘛。如果用难听说话，就整死，整即系唔系整死佢，即系你旧嘅我要清除佢。如果唔系，你唔可以有新嘅，要用缺去一样系讲，有啲嘢你要死，你唔死话你唔可以生嘅。你有新嘅人，你唔可以有旧人仲喺度嘅。你要有啲死唔死话唔可以有生。你要有新牙咩？一个条件，咩条件啊？你有旧嘅就要剥。你同医生讲，我对一旧我好有感情，可唔可以两者并存呢？如果你做下医，你点答佢啊？冇计，冇计，一定要先缺旧牙，新牙先出嚟。有些东西烂了，我们那天旧的自己要除去。另外读多两句文好不好？在加泰书第五章，加泰书前少少的，加泰书第前少少的，这个就不用缺下了、要用一些加泰书第五章，五章第应该是24节，这里讲的就不是缺下了，是整死他。不再用缺下这个温柔字眼，是用整死他。有些东西你要整死他。在加泰书第五章第24节，找到没有？加泰书第五章第24节，找到就读英经文，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原来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只是信耶稣的，而是将旧的自己来杀了， 同钉十字架，即系唔好嘅自己钉十字架，然之后有新嘅开始。呢个正正就系浸礼嘅意思。我前头浸礼，浸礼意思就系乜嘢？有啲嘢你要死嘅，浸礼代表死亡，旧嘅自己浸死咗，而叫同死同埋葬，跟住同耶稣点啊？一同嘅起嚟，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啲你唔死就唔可以生，你生得嚟有啲旧嘢嘅话咧，就有难处。最后的经文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六节，罗马书六章六节，我找这节经文做今天的结束。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要找到经文在读吗？罗马书六章第六节，保罗用这个很严厉的字眼提醒我们，你读吗？因为我们旧人和的同钉十字架，指罪身灭绝，叫我们读埋佢啦，第七节啊嘛。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呢度讲到，只要我哋旧自己已经死咗啦，但系系咪真系死到咧？如果真系死咗嘅话，我又不再作罪嘅奴仆，因为真正死了的就已经脱离罪，未死得晒的人呢就脱离不到罪。我们若是叫真的已经同死了的话，我就能够叫同活。一个问题呢很奇怪的，除非你不问，问的话呢答案一定是 no 的。什么问题的？除非你不问，问的时候呢答的人一定是 say no 的。有这样的怪问题，什么问题来的？知不知道？那问题就是你睡了没有？你睡了没有？我想你不会答睡了啦，不可能的事情来的嘛。你答什么？ No， 没睡啊我。如果他睡了，他应该有些问题。你睡了没有？当然是 no 啦。另外难问的问题，你知道我想问什么问题吗？你死了没有？大佬，当然没死啦。你死了没有？要够胆问隔壁哥，你死了没有？通常我们说，我通常讲到不肯问的，讲到通常问就是，你想死啊？作死啊！但一问你死了没呢？答案通常我哋话系 no 嘅。但今日嘅问题，大家知道我唔系问嗰种我死，我系问生命当中属灵上，我哋冇与主同死同埋葬，而且今日嘅复活节都同你有关，因为我哋真系复活。呢个为我啲嘢应该已经死去，但我仍然拿住唔放，而嗰样嘢就系我哋咁。成为我们的网络，我们的魔界，我们的苹果，我们仍然很珍惜很重视。结果我们与不能够真正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难听，问再问一次，弟兄姊妹，你死了没有？同心祷告。亲爱主，死同生是何等的扣连字。原来信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旧的自己已经死去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享有一个新的开始。大家让我们在我们纪念复活节，纪念你的受死你的复活的同时，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很多旧的自己，旧的行为，应该铲除属于过去旧我的思想行为，我仍然扣连住自己，仍然是我们日思夜想的时候，我原来未享有个真正复活的生命。在复活节里面，神啊，求你提醒我们，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重新得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重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的生命。因为我已经信了很多年，但仍然是很多的东西是属于旧的，我们不能够铲除。在复活节里面，让我们享受复活的生命，享受与复活的主同死同埋葬同活同活着同复活嘅新嘅生命，同心祷告奉耶稣嘅名字祈求。